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7月29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大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暴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7.0，处于中度拥堵级别。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李营桥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继续关注北京的雨情以及台风烟花带来的影响。 东京奥运即时报，张雨林摘中国游泳东京首金，女子接力中国队破世界纪录夺冠。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市发布2例确诊者路径，请有焦急的市民主动向社区报告。 天津方面，西京区加快完善乡村医疗服务体系。 河北方面，防灾减灾高科技产品亮相河北唐山。 关注河南汛情，河南主要铁路干线恢复通车，邮政快递没有快件积压。 文化娱乐旅游资讯，2021北京礼物旅游商品及文创产品大赛启动。 国际资讯，美俄在日内瓦举行战略稳定对话。 金正恩参谒友谊塔。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受热带低压烟花外围云系影响，今天早晨开始北京出现降雨天气。目前北京市处于雷电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预计今晚到明天清晨北京有中到大雨，雨量分布东多西少。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我们是离家不太远，所以就开车走了。 本来想转过弯就好一点，还是不行。这条路虽然宽，但是还是堵啊。 早晨9点，海淀区西四环附近迎来了一波集中降水，短时雨量较大，打乱了不少人的上班节奏。 应该是在今天的傍晚到夜间会进。 而在市气象台7层的指挥大厅，专家和首席预报员正在与市水务局、各区气象台等部门紧急会商。整面墙大小的中控屏上铺满了各种降雨云图和资料。会商结束后，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磊介绍，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这个整个的这个降雨回波的外围呢，就是已经覆盖到了北京地区上空，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雨量现在目前看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明天的早晨前后呢，会有明显的这个降雨过程。明天白天呢，我们考虑主要影响是在中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可能还会有小到中雨，其余地区的话就是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 从降雨分布来看，这次的降雨过程呈现东多西少的特点，重点降雨时段在今天傍晚到明天清晨。 目前我们考虑的话，城区就是总体的雨量可能会达到大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个别点有可能会出现暴雨。就是西部地区考虑就是小到中雨或者是中雨的这个量级，东部地区像顺义、平谷、密云的东部，包括通州、朝阳东部这一带地区，还是累积雨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一些，考虑会有到暴雨的量级。那山区的话，不排除个别点会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的这样一个水平。 近期降雨频繁，尤其影响早晚高峰出行。磊磊也做出提示， 可能对于城市的这个交通，尤其是对于低洼地带，短时间的这个雨强比较大的时候，会造成这个积涝的情况，所以还是提示相关部门注意积水点的排水。另外的话， 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也注意交通的安全。 随着台风烟花北上，受其影响，昨天下午天津市中心城区出现了短时降雨，未来几天天津市可能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为此，防汛部门已经做好了连续作战的准备，随时准备应对突发的雨情。来听天津台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28号下午1点开始，本市中心城区出现短时降雨，截至下午5点，中心城区的平均降雨量达到了12.24毫米。下午的这场降雨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由于瞬时强度大，对市民的出行仍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易孝元表示， 烟花台风这几天吧，它的外围风场啊都是东南风，这样把海上的这个湿空气也输送过来了，就使局地的湿度条件非常好，所以加上潮湿热岛啊有一点上升的这种弱气流，所以呢就会产生局地的降雨，降雨的范围呢基本上在10-20公里，一般就1个小时就结束。 目前台风烟花正在继续北上，虽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其影响，未来几天本市仍有可能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易孝元介�绍说， 从这夜间到30号白天，天津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呢具有间歇性，过程累计量是60到100，局地是120到180，中心城区是60到90毫米，济州区是50到80毫米，滨海是70到11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呢是40到70毫米，降雨呢主要集中在白天到前半夜这段时间。现在呢还存在着这个路径的不确定性，我们将密切在监视这个热带低压的移动路径。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本市防汛部门严格落实一堤两通风措施，已将河道水位降至最低值，并始终保持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应对突发雨情。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受河南多地持续强降雨和台风烟花影响，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站今天共84趟始发列车停运。 其中北京西站有62趟始发列车停运，主要影响京广普速、正西和陇海方向。受台风烟花影响，北京南站今天共有4趟始发列车停运，全部都是高铁列车，涉及北京南到上海、青岛和蓉城方向。同时北京站今天停运18趟始发列车，包括北京站到承德、德州、昆明、湛江等地。 特别提示，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不必着急在停运当天前往车站办理退票手续，旅客可在30天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建议首选12306官网或 APP 办理退票。 今天出行的旅客也请关注北京两座机场的雨情和航班动态。目前大兴机场出现了小雨天气，受本场和外站天气的影响，截至下午1点取消了航班14架次，延误航班17架次，大兴机场航班起降正常。 首都机场方面，目前整体运行比较正常，请广大旅客出行前关注往来地区天气及航班信息，及时与所乘航班航空公司取得联系，合理安排出行。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一起关注东京奥运即时报。 东京奥运，东京奥运即时报。 首先来关注东京奥运会奖牌榜。截至今天下午5点30分，美国代表队13金14银10铜，总奖牌数37，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14枚金牌、6枚银牌、9枚铜牌，总奖牌数29，位列第二。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也就是俄罗斯运动员代表队，7金11银7铜，总奖牌数25，位列第三。金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14枚金牌，位列第一。 接着来关注游泳队。中国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沉寂多日后，终于于今天迎来了大爆发。先是张雨霏200米蝶泳如愿摘得中国游泳队的首金，随后由杨俊轩、汤慕涵、张雨霏和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又在女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中打破世界纪录，爆冷夺冠。 女子200米蝶泳半决赛，游出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张雨霏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在决赛中继续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一路领先，以2分03秒86夺冠，并且创造了新的奥运会纪录。她的队友于李岩排名第六，美国队的史密斯和弗利金格分获银牌和铜牌。 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美国和澳大利亚队是该项目的霸主，包揽了过去六届奥运会的金牌。不过在今天的比赛中，中国队惊艳四座，以7分40秒33摘金，并打破了由澳大利亚队所保持的世界纪录。美国和澳大利亚队获得了亚军和季军。 男子200米仰泳半决赛，带病坚持作战的徐嘉余，为了保存体力，备战当晚4x100米男女混合泳接力预赛，选择了弃赛。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中国的汪顺以1分56秒22排名第一，晋级决赛。女子200米蛙泳半决赛，于静瑶排名第12，无缘决赛。 那关于此次奥运会我们中国游泳队的表现，天津台的张悦作何评价呢？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京津冀名嘴说奥运。 京津冀名嘴说奥运，中国加 油。奥运会进行到第六天了，中国军团是奋起百倍的精神，一个上午就拿了4枚金牌，这还不算乒乓球女单和羽毛球混双是提前包揽冠亚军，要那么一算，好嘛，3个小时是6枚金牌呀，这半小时能拿一块，妥妥就是中国速度。再要说中国速度，那必须得重点表扬中国游泳队。在这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很多外国媒体直接就看衰中国泳军啊，因为真是找了领军人物之后，一块金牌都拿不到。结果呢，这叫一个啪啪打脸呢。所谓的领军人物，那不是水浒传好汉的外号，哎，自己给自己起的，而是运动员通过刻苦训练引进比赛拼出来的。我啊，不藏着掖着了，我的本家张雨霏那就是中国泳军的领军人物，这不接受任何反驳。今天上午10:30左右，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2分03秒86获得冠军，并且打破了奥运会纪录。然后是11:45左右吧，张雨霏跟另外3位队友杨君轩、汤慕涵和李冰洁组队，以7分40秒33的成绩勇夺女子4x200米接力冠军，并且这次是打破了世界纪录。至此23岁的张雨霏啊，他98年出生，23今年，本届大赛拿到了2金1银，成为奥运会中国军团发挥最好的选手之一。10:30到11:45，时间还不到90分钟。90分钟内，能在2个截然不同的项目，女子蝶泳还有自由泳接力，同时拿到奥运会冠军，那这是嘛概念呢？有一部动画电影前几年挺火，叫《大圣归来》，哎，您可能看过。在《大圣归来》的时长是88分钟，也就是说呢，张雨霏用一部《大圣归来》的时间就实现了中国游泳的王者归来。我带个头啊，此处真得有掌声。游泳是一项非常强调运动员技术动作的项目，菲尔普斯他为嘛能拿那么多奥运金牌？在当年啊，美国最顶尖的物理学家是加入了菲尔普斯的团队，这物理学家呢是给他计算出最完美的力学角度，为菲尔普斯设计了最完美的游泳动作，你包括这个摆臂的位置呀、入水的角度呀、换气的时间控制呀等等等等。这是嘛呢？用科学的方式帮助他提高运动成绩。这为嘛要说这个呢？这当今泳坛对于选手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竞争更激烈，能在一个项目做到行业领先就很难得了。像菲尔普斯他就只擅长自由泳了。那再看看咱张雨霏，先是蝶泳拿了冠军，就休息了1个来小时，自由泳人家还打破世界纪录了，这绝对就是天才中的天才，王牌中的王牌。咱拿短视频有限，关于张雨霏他平常是怎么刻苦训练顽强拼搏的就不展开了。奥运精神这不是说说而已，而是选手们用比赛诠释出来的。中国健儿不但做到了更高更快更强，而且还做到了更有风度。 懂得都懂，方方面面真是足够完美了。最后再说一句题外话，最近我可听说有些年薪倍儿高的集体球类运动员吐槽，先生们天太热，一走双赛感觉倍儿煎熬等等。哎呀，我是求求你们了，咱给自己留点面子吧。在你们23岁哪儿也不是哪儿的时候，一个23岁的中国女孩90分钟就为中国拿两枚奥运会金牌了。同样都是运动员，我啊劝你们一句，少跟那些外国球星比年薪，多跟咱自己人比比上进心，多长点心吧。 传来好消息的还不止游泳队，还有国乒队。今天中午结束的东京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半决赛中，20岁的孙颖莎4-0击败东道主热门人物伊藤美诚，与头号种子陈梦会师决赛，为中国队提前锁定女单金银牌。 三天前东京体育馆上演的首场乒乓球决赛中，伊藤美诚搭档老将水谷隼，从0-2落后到4-3逆转，击败了许昕刘诗雯这顿世乒赛的冠军，将奥运会史上首块混双金牌拿到了手中。 稍早进行的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直落4盘击败新加坡老将于梦雨，率先锁定一个决赛席位。陈梦赛后表示，无论决赛对手都会好好准备，全力以赴。已知这将是一场内战的孙颖莎则表示，要好好享受决赛的舞台，尽情的释放自己。陈梦对孙颖莎的这场金牌赛将在今晚8点在东京体育馆举行。 而就在一个小时前，乒乓球男单半决赛比赛结束，中国选手马龙、樊振东分别战胜了对手晋级决赛，提前锁定了本届奥运会乒乓球的男单金银牌。两位中国选手会师决赛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的出现在奥运会乒乓球的舞台上了，不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是我们心中的冠军了。 巧合的是呢，羽毛球也成功会师了。在今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羽毛球混双半决赛中，中国队的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律、黄东萍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提前锁定金银牌。 二号种子王懿律、黄东萍率先对阵世界排名第5的日本名将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拿到了决赛的入场券。头号种子郑思维、黄雅琼则战胜了中国香港的选手邓俊文、谢颖雪，锁定了决赛的另一个席位。 对于即将到来的中国队内战，郑思维表示，希望自己在奥运决赛场上能够把所有水平发挥出来，然后尽可能的享受在场上释放。混双决赛将于明天进行，将产生本届奥运会羽毛球赛场首枚金牌，也希望他们好好享受这场比赛。 昨晚中国选手肖若腾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表现出色，赛出了近3年来的最佳成绩88.065分，但以微弱的分差输给了占有主场优势的日本00后小将桥本大辉，最终收获了一枚银牌。比赛中裁判的打分引发了争议，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京泽的报道。 东京奥运会是肖若腾首次参加奥运会，一枚银牌对于肖若腾来说，这个结果心情很复杂。 那肯定是比较复杂，就是银牌高不高兴？高兴，全世界就一个第二，那谁不高兴，对吧？但是也同样非常想拿金牌，但金牌也只有一个，反正做了各种的思想准备吧，但是我对于我今天的表现是非常满意。 7月28号，肖若腾闯进了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肖若腾、孙伟、俄奥代表队的纳戈尔内以及东道主小将桥本大辉分在了同一小组，成为争冠热点。比赛设计为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和单杠。首轮比赛，肖若腾得到了14.700分，位居前列。第二轮，肖若腾以流畅的动作完成了鞍马比赛，14.700的分数。第三轮是吊环，虽然不是中国选手的强项，但肖若腾依然平稳地完成了这一项目。第一个上场的肖若腾拿下了14.533分的分数。第四轮的跳马比赛中，肖若腾在本组中最后出场，肖若腾也取得了14.700分，但在本轮桥本大辉的一只脚踩出了垫子外，依然获得了14.700分的高分，其中完成分达到了9.2分。赛后肖若腾表示，决赛前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困难准备。 那就是有伤，就是很艰难，所以面对现实吧，他就乐观了。不面对现实，一般都比较愁，头天晚上就开始愁。 第五轮双杠是中国选手的又一个拿分项目，肖若腾拿下了15.366分的高分，而这时总成绩位居第一位。最后一个项目是单杠，肖若腾稳稳的落地，得到了14.066分，而这其中有0.3分的扣分。

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北京市今天召开第227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新增两例北京外疫情相关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湖南张家界返京人员。上述确诊病例7月25号乘坐高486次高铁五车厢于21点26分到达北京西站，从11站台下车，21点31分出北一出口，乘地铁9号线于国家图书馆站换乘4号线至西直门站，随后换乘13号线到回龙观站，请与其轨迹有交集的人员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或酒店报备，配合开展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同时，请市民近期有南京、张家界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与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有密切接触史的人员，以及7月17号以来有张家界旅居史的人员，及时主动地向所在社区、单位或酒店报备，配合开展排查、隔离、核酸筛查、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今天上午召开的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对《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草案》进行一审，与单用途预付卡消费相关的无序行为都将被规范。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关门跑路、诱导办卡、霸王条款不退费等等，这些商家通过预付卡消费模式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近年来频频爆发。市司法局局长李富莹在向市人大常委会做条例草案的说明时说， 2020年全市单用途预付卡消费投诉共是7万件，其中教育培训领域12万件，投诉量是2019年的10倍，体育健身、美容美发等行业5万件，投诉量是2019年的6倍。消费者投诉主要反映发卡主体无门槛、预收资金无监管、服务质量无保证等问题。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已经无法解决现实中的诸多问题。 条例草案共32条，不分章节，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单用途预付卡内涵，明确单用途预付卡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单用途预付卡社会共治机制，明晰发卡单位、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强化单用途预付卡监管措施，构建单用途预付卡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以及丰富违法行为的法律惩治手段7个方面。同时也明确，如果违反相关规定，最高将被罚款50万元。 单用途预付卡发行超过行业主管部门规定规模的发卡单位，应当在存管银行开立单用途预付卡预收资金专用存管账户，存入预收资金，保障资金安全。 发卡单位规定的办卡缴费概不退回，丢失损毁概不补办，解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归发卡单位等内容无效。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天津市西青区加快完善乡村医疗服务体系，让村民看病更方便。请听天津天视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西青区杨柳青镇尹贤村目前没通公交，距离镇医院要开车十来分钟。村里老人多，有个头疼脑热离不开村卫生室，但这个卫生室设施简陋，药品单一，大家反映不方便。 药品不全，也刷不了医保。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西青区卫健委了解情况后，将尹贤村卫生室的升级改造纳入今年西青区杨柳青镇十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室改造项目中，按照诊室、治疗室、公共卫生室、药房、服务大厅和卫生间五室一卫的标准进行提升。 区财政呢，拿出专项资金补贴20万元，又配备6.5万元的这个基本医疗设备，包括血压计啊、心电图仪啊、诊床啊这些。 为了让村民刷医保卡就医，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牵头，一方面联系通讯公司给卫生室安装专用网络，另一方面联系市医保监督所安装医保监控，着手准备开通医保的审批材料。 尤其是咱们一些个患者，主要是以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为主，不享受医保的这个拿药服务的话，对他们来说是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市区两级医保部门开通绿色通道，压缩材料审核和实地验收的时间，最终一个月就完成了所有审批事项。村卫生室顺利开通了医保联网，区卫健委还组织对村医进行培训，又增派了一名全科医生和护士组成医�疗小分队，确保每天都有3名医护人员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检查的医疗器械也多了，药品也多了，能更好的为村民们服务了。 目前西青区已有2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室完成建设或提升改造投入运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 家门口啊，那要解决我们的这上岁数的人的大问题，给老百姓办了一个大实事。 应急通信卫星便携站、地震监测预警报警器，昨天防灾减灾救灾应用技术成果暨新唐山建设45周年成就展在河北省唐山南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各种防灾减灾的应用技术成果纷纷亮相，75家企业以及地震系统16家单位参展。展览内容包括防震减灾科普互动体验、防震减灾成果实物案例、防灾减灾救灾新技术新装备等6大板块，以实物案例为主，全方位展现防震减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新唐山建设成就，聚焦防灾减灾救灾新技术成果和应用实力，集中展示近年来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防治、应急服务等领域的最新技术及应用产品。 再来关注空气污染。今年以来，北京聚焦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共推进了22项大气类专项执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今天上午发布，上半年针对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污染源，处罚超过了1400万元。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今年上半年，全市聚焦进京口和市内道路上路查处超标重型柴油车5.77万辆次。目前，在重柴车经常行驶的路段，安装有100多套黑烟抓拍和遥感监测设备，车辆经过就能进行尾气抓拍。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冯健介绍， 黑烟抓拍利用这些图像识别的技术，不同的黑度有一个不同的标准。上半年呢，一共呢检测到5000多辆违法车辆，移交给交管部门400多起进行处罚。 除了路检路查，上半年生态环境部门入户检查重型柴油车16万辆次，处罚超标车297万元。根据去年5月1号实施的《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对于重柴车使用大户的管理者，首次有了执法依据。冯健说， 条例增加了一条，对20辆以上车辆的这些用车大户，在一个3年内有10%的车辆超标，或者有单台车有5次处罚的，这个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处1万以上5万元以下的处罚。 罚则呢，我们今年首次也运用了，罚了几起了，有力的震慑了用车大户的违法行为。 目前北京正在推进 PM2.5 和臭氧协同治理，作为两种污染物的共同前体物，挥发性有机物及 VOC 一直是执法重点。上半年针对汽车制造、炼油石化等重点行业，全市共检查涉及 VOC 企业超过1.5万家。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总队长赵志威说， 我们现在呢研究出用 VOC 的热点网格，这是在全市呢有500多个 VOC 监测站点的基础上，查出这个 VOC 浓度变化异常的这些区域，在这区域里面再结合这些源排放的特点，去精准的查找他们这些问题。下半年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检查和执法力度。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今天上午召开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北京大力采用科技手段，重点加大了对固定源和移动源的执法处罚力度，不断提高执法的实施性和精确性。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统筹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主要加大对固定源和移动源的执法处罚力度。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总队总队长赵志威通报， 固定源方面，全市共立案查处了2361起，处罚4486.6万元，实施五类重大案件282起，其中查封扣押案件268起，停现产1起，移送行政拘留8起，移送涉嫌犯罪5起。移动源方面，入户人工检查发现超标的重型柴油车6091辆次，处罚297.02万元；处罚非道路移动机械963台次，处罚970.5万元。 行业执法方面，上半年北京主要聚焦涉及挥发性有机物 VOC 的工业企业等重点领域，安排部署了22项大气类专项执法行动，针对炼油石化、汽车制造、工业涂装、印刷电子、加油站储油库等 VOC 重点行业，全流程检查其原辅材料、储存运输、治理排放等关键环节。而在执法手段方面，利用热点网格、卫星遥感、走行监测、无人机等科技手段，提高执法监测的广度和深度，还建立起了通过机动车非现场执法设备发现证据，然后移交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处罚的机制，不断提高执法效率。赵志威介绍， 我们目前的在线监控系统，机动车的年检场实施24小时的远程监控，如果发现了这些有弄虚作假的超标的，立即组织呢现场检查。第二是呢，是深化热点网格系统在执法中的运用。我们在 2.5 个热点网格的基础上，现在又探索出用挥发性有机物这个报警的这个热点网格，就是进一步呢提高精度，缩小这个报警的区域。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关注疫情。国家卫健委29号通报，7月28号0时到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24例，包括江苏的20例，四川3例，北京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再来关注河南汛情。河南省今天下午举行了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今天中午12点，河南省因灾遇难99人。 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在例行发布会上介绍，受暴雨天气影响的河南省交通运输行业正在恢复，主要铁路干线已经恢复通车，邮政快递行业没有快件积压情况。 据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截至目前，河南省铁路除了个别线路区间中断封锁、双线改单线运行外，其余主要干线都恢复了通车。公路方面，截至今天上午的7点，河南已经抢通国省道66个路段，商登高速1个路段和14条国省道32个路段仍在抢通中，农村公路抢通1021条，还有664条在抢通中。民航方面，郑州新郑机场7月27号晚间已经全面恢复运营，目前航班起降架次已经达到了暴雨发生前的水平，日均600架次。邮政行业运行全面恢复，没有快件积压。 为应对6号台风烟花，交通运输部已经启动了防御台风2级响应，各地强化24小时应急值守，针对黑龙江、长江流域和京津冀等地汛情严峻的形势，做好公路抢通保通、船舶安全航行和应急物资运输保障等工作。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